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顾念你儿女的愿意乐意归向你的心，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既然你赐给我们这个恩典，你就成全我们，因为我们今天会聚在这里，不是无缘无故，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就可以来到的，而是因为你把那颗渴望认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那颗心智放在我们的心里，就借着我们今天的讨论，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就是将所有人的思想、所有人的意念都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ay. 好，今天是洪恩堂成人主日学希望爱系列第20课，我们还是念一次第20问。好。基督徒的盼望从何而来？答：借着基督。 对上帝的信心产生基督徒的盼望。 今天有几位新来的朋友，我们这一系列的成人主日学，的主题是信望爱，用的参考书是，我没有带，有那 Mark Jones 那本。顺便一提，就是这本书我明天还会再订一次，如果你们有人要订的话，这本可以告诉我，然后我是从国外订，我知道那所以你下课之后可以跟我讲。我们现在用的是这本书参考书，是 Mark Jones 写的，目前还没有中文。他的用的方法，他的主题是信望爱，信望爱是基督徒的三大，我们信仰的三大神学美德，也可以说是信望爱是基督徒唯有基督徒生命的特征。基督徒是有信有望有爱的人。我们用的方法或者这本书的方法是每一周我们都用它的其中的一章来解释什么是信，什么是望，什么是爱。每一周都有一个问题，然后一个答案，这叫做问答式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是到第20问，信心，前面好像是到第17还是18问，已经告一个段落。 我打个岔， 请说。 你认识白灵吗？ 啊？ 他说现在这个有中文没？ 希望爱有中文？ 对。 真的吗？ 上礼拜告诉我的。 应该是。有很多书是希望爱，可是 Mark Jones 的希望爱有中文吗？ 是 Mark Jones。 哦，真的哦？那我是不知道，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一下。OK， 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基督徒的盼望是从何而来？答案有点翻译成中文有一点拐弯抹角，可是其实就是我们在这里所一直讲的，是凭着圣灵，透过基督，借着基督对上帝的信心产生基督徒的盼望。所以今天的答案也告诉我们，信心和盼望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信心和盼望在经文中也时常出现在同一段的经文里面。所以我列出有几个，这些大概大家应该有都还蛮熟悉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四章好了。罗马书四章应该是17-21节。我来念好了。亚伯拉罕所信的，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每次讲到如何要有信心，我们就是要效法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信心。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在他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得以做多国的父。20节，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而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能成就，并满心相信他的盼望必要成就。这个之后，今天我们会再仔细讨论这段经文，或者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亚伯拉罕的盼望 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看提摩太前书好了，提摩太前书四章，八到十节，这个之后我们也会再讨论。经文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世和来世的应许。等一下我们会解释我们怎么理解 这节经文。这话是可信的，这是我们相信的内容。这个今世和来世的应许，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也同时是我们信心的内容。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中文翻译。我们劳苦努力正是如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你在这里注意到劳苦努力和指望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会讲得更清楚。其实在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们就有信、有望、有爱。之后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教会历史之中，从教父、早期教父开始，正统的信仰讲到爱，从来就不是单单的、哦、我情感上我觉得我很爱你，你很爱我，互相相爱有什么不可，这种爱。当讲到信望爱，神学家在解释爱的时候，从奥古斯丁一直到十七世纪的清教徒，他们都是以什么来解释？这个跟我们现在一般传的爱，坊间世俗传的爱是非常不一样。十诫，守十诫是基督徒爱的表现。我们就顺便提一下，我们有哪一节经文新约里面可以有这个基础，让教父们在解释爱、教导爱的时候，居然是讲到十诫。我们可能不会想说，我们以十诫来解释什么是基督徒的爱。生出仁爱的信心，那个生出仁爱的信心，并不是讲 lovey dovey， 就是哦，我很爱你，你很爱我，我觉得心中都被我看到你，我的心中就软掉了，就融化掉了。那个是有行为的爱的表现。你若爱我，就必若有人爱我，就必守我的诫命，就如我爱我父，常留在他的爱里。如果你们爱我，就守我的诫命，就常留在我的爱里。所以基督徒的爱是非常具体的，这不是在讲说我们是讲律法主义，而是说我们的爱心是信心，真正的信心，能够拯救人的信心所生出来的仁爱，生出来的真正的爱上帝和爱邻舍的这个爱。我们等一下会再讲那个提摩太前书四章这一段。信心是盼望的基础。我们在这边讲，我们不再说这是基督徒的信心是基督徒盼望的基础，因为我们在这堂课，在成人主义学，洪恩堂成人主义学，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在前面再加上基督徒的。但是这个是提醒我们，如果你要真正的有盼望，唯一有意义有价值的盼望，也就是基督徒的盼望，你必须要有信心。就回到我们前几课一直在讲的，人是为什么我们盼望系列的第一堂课就在先讲一般人或者世俗理解的盼望是什么？那不是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和世界上的盼望是有所差别的。基督徒的盼望不是一厢情愿的积极正面的想法，或者一厢情愿好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只要我往好处想，不要去想坏事情，或者我有正确的做人处事的态度。基督徒的盼望必定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之上，因为基督徒的盼望最终不是属世的 ，right？ 最终是超越这个世界的。你要有超越世界的盼望，就必须相信上帝的话语。你要有份于这个盼望，就必须要上帝相信上帝所赐予你的拯救。你要相信上帝所赐予你的拯救，你就必须相信上帝的话语，告诉你你是谁，你是一个罪人。无法拯救自己的罪人，你必须要信这个，你才可能有那 基督徒永生的盼望。所以信心是盼望的基础，人必须有信才会有盼望。所以谁会有信心，谁会有盼望，必然就是基督徒，蒙神所拣选，上帝的儿女。信心紧抓住上帝的应许，盼望则期待上帝的应许。信心与盼望的确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以基督徒来说，你不可能有信心而没有盼望，你也不可能有盼望而没有信心。或者我们可以说 Hope is the daughter of faith， 盼望是信心所生出的女儿，或者盼望是信心所生出的。但是信心和盼望也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之前有讲到，在第三问的时候，信心是否只紧抓住上帝的应许，还是信心不只抓住上帝的应许 promises， 而也畏惧他的警戒，也 fear his warning。 是的，第十三问 OK， 如果我们是真正赐予那超自然信心的，我们是相信上帝所有一切的话语 OK。所以上帝对他的儿女是不是有警戒，我们是不是要相信他对我们的警戒，还是就是说全都是恩典，全都是应许，那个警戒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有意义了，因为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恩典，那个律法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实质的意义，全然都是恩典。不是的，尤其是正统的信仰改革中，我们注意恩典和律法之间的差别。但是对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律法是恩典？ Yep， 我们必须说律法是恩典。对不是上帝的儿女，律法只能够定你的罪，它有一个功用，它定你的罪，约束你的罪，使你归向基督。但是你一旦归向基督，你一旦成了上帝的儿女之后，你是不是说律法就对我毫无用处，我现在不是守律法，我是全然凭着恩典？不是的，上帝在恩典之中赐给你他的律法，告诉你如何活出他儿子的样式、right？ 所以以这个来看，律法是恩典 OK， 告诉你该活出，如何活出上帝儿子的样式。他拯救我们，不是拯救我们就给了我们一张入天堂的入场券，他拯救我们叫我们To be holy and blameless， 要成为圣洁无可指责的，是有其目的的，是为了要效法他儿子的样式。所以信心不只仰望上帝，信心也相信上帝对我们的警戒，认真看待上帝对我们的警戒。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是有后果的 OK。 但是盼望呢，盼望中则是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盼望的是最终那个来世的，最终的盼望是来世我们在天上的产业 ，right？ 在天上的产业，或者换另外一种方式讲，在天上我们不再有盼望，也不再有信心，因为已经不是凭着眼见 ，right？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那边讲，到最后剩下来的是什么？最大的或者最大的。有信有望有爱，可是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也可以说信望爱这三个神学的美德， Mark Jones 我记得他在这本书的前言讲，就是好像三个互相一起欢乐跳舞的姐妹，可是到最终其中有两个姐妹会慢慢的退去，只剩下一个，就是爱。爱是不会止息的，因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在天上不需要信也不需要望，可是爱是不会止息的？因为我们现在在肉身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可是既然我们在肉身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就表示我们将来复活有一个得荣耀的身体，得荣耀的肉眼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凭着眼见，因为我们要与主面对面，在他的脸上看到上帝的荣耀， 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之前有讲，盼望其中一个定义就是盼望有一天会消失，因为你得到你的盼望的时候，那个盼望就不再成立了，对不对？当你与他，与我们的主面对面，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真正的盼望达成的时候，就没有再盼望，因为你已经得到那盼望。但是你对我们主的爱，那个是永不熄灭的，因为它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的爱，我们虽然得荣耀，有复活的身体，但是我们还是有限的受造物，所以我们在永恒之中不会很无聊，因为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认识永远不会停止，永远会不断的增加。 OK， 盼望则没有惧怕，盼望指向没有惧怕，信和爱都同时有现今与未来的层面，而盼望的目标和内容则纯粹，我们是讲基督盼望，则是在未来。这句话简单的就是讲，基督徒，你们一定是有盼望的人，我们一定是有盼望的人，但是只要你还活在世界上，怎么样？你的盼望不会实现。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的盼望永远是在未来，但是当今生今世，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当我们用我们的话，进入永恒的时候，那个未来就已经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你的盼望成就，达到你的盼望，得到你的盼望的时候。信心和盼望有所差别，我们可以理解信心和盼望关系好像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 virtuous cycle。 我们相信我们所盼望，我们盼望我们所信的。 OK， 这个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好了。罗马书八章应该是，哇，我以前有把它背起来，我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背。可是罗马书八章应该是就是那种，如果你要花时间背一整章圣经，然后你跟人家讲，哎，我有一张圣经我会背，罗马书八章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或者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一类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这边讲到说，不但如此，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很奇怪，因为罗马书在之前十六十七节，既然是领受了儿子的灵，我们就有儿子的身份了，我们就是后嗣了。但是在这里几节之后，保罗说我们还在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所以这就是讲到基督徒的信仰总是有一个已然和未然，我们成为儿子，我们还在等儿子的名分，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还在等最后身体的得赎，我们已经复活了，甚至以弗所书二章六节那边，我们现在与基督已经坐在上帝的右手边，宝座的右手边，但是我们还是盼望有一天我们有复活的身体，会眼见我们主的荣耀，等等等等。所以你在这里看到，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已经信了，是凭着信心得到这圣灵初结的果子，是凭着信心得到已经成为后嗣，凭着信心罗马书八章一开始讲我们已经称义了，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了，之后也讲说我们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致死我们的罪，成圣的，但是也是凭着信心盼望等候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二节，这里你们知道加拉太书的背景，保罗加拉太的信徒们可能落入了一些错误的教导，觉得我们光信耶稣似乎是不太够，你光信耶稣之后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事，你还要守犹太人的律法，你还要守他们吃饭的规矩等等等等，所以保罗为此非常严重的在众人面前指责辈分比他大的使徒，应该说辈分比他大、资格比他久、曾经亲自跟随过耶稣三年半的使徒彼得，为了这个，然后说如果你们接受的福音不是我传给你们的福音，不管是从天使或从我再传给你们另外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另外的福音在加拉太书的景况光景之下背景之下，就是信耶稣是很好，可是我们还是要守律法，我们才得以称义。这样子的福音就是可受咒诅的。所以到第三章的时候，他在问这些加拉太人，你们到底是怎么样领受圣灵的？你注意看第三章，这个也很有趣，你们回去可以看第三章那里的经文，领圣灵和称义和得救几乎是同样可以交换的字。其实你加拉太书第三章，有的时候我们灵恩派和非灵恩派之间的，你去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定义上我们之前有讲到，罗马书八章那边有讲到说，我们是如果没有圣灵的人，没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的人，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定义上就是领受儿子的灵，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人。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也是，你们是凭着信心称义。 No， 第三章第二节是你们凭着信心什么领受了圣灵。你们是难道不是如此吗？你们是凭着信心领受了圣灵的人，还是因为信，还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领受了圣灵是因为你们行律法，你们的行为够好，你们做到了，你们守了犹太人的律法，守了所有食物的律法，守了割礼以后，你们才领受了圣灵吗？你们才得以称义吗？你们才得以得救吗？还是因为信福音？还是因为信心？当然是因为信心。这个跟我们今天讨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既然是凭着信心领受了圣灵，那么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节，你们既然听到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听到了，人未曾听到怎么能够信？你们听到了这福音，就信了耶稣基督，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领受的圣灵为印记。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一定是凭着信心领受了这个救恩的人，是一定是被赐予圣灵的人。甚至我们可以讲的更技术上更正确一点，你能够信，你能够领受，是因为圣灵已经早就在你心里面工作了， right？ 凭着信心你已经领受了圣灵为印记。但是你注意在第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名或上帝的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称荣耀。 See， 这里又有一次，我们已经得赎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罗马书三章，我们已经是彼得讲我们是凭着他的宝血蒙赎的人。但是在这边又有一个未来的层面，我们有圣灵，既然有圣灵，我们就有一个确据凭据，一个印章，好像一个借据或者什么，到时候你可以拿这个来兑现。如果你说你要有一个进天堂的入场券，圣灵就是我们进天堂的入场券，你现在有了圣灵，就表示你未来会进入天堂。只等到上帝之子民、上帝的产业被赎，我们不是已经被赎了吗？所以这边跟罗马书八章刚刚那边讲的概念是一样，我们已经被赎了，我们还是 look forward to， 我们还是盼望将来的身体得赎，使他的荣耀得称赞。当然使他的荣耀得称赞，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不管有什么任何属灵的福气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让我们很有恩赐，让我们可以服侍彼此，让我们可以来教成人主日学、站讲台等等等等，或者什么 No， 最终的目的叫他的荣耀得称赞。这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荣耀基督，或吃或喝都要为我荣耀我们的主，或活或死我们都是主的人。每一件事我们所做的，不是只有在礼拜六礼拜天在团契哈，正是为了荣耀神。每一件事我们所做的都是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Hermann Redebus， 德国一个很厉害的神学家，他的约翰福音的注释超级厉害。他说， 盼望、信心、知识和爱在经文中你通常发现都是分不开来的，没有办法分开来的。你们可以去看加拉太书5:5-6，刚刚我们已经讲到那个叫信心是生出仁爱的信心，那才是真正的信心。或提多书1:1-3，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法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信心与盼望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分不开的。然后我们也特别强调我们的盼望从何而来，我们的盼望必然是基于凭着圣灵在耶稣基督里对上帝的信心，是有基督徒的信心你才会有基督徒的盼望。但是我们也看到你有盼望，在哥罗西书1:4之前有讲到的，在那里为什么这个良性循环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信望爱之间的关系，因为在那里他是特别提到你们之所以能够爱，你们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你们存在哥罗西书1:4，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里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在这里你看到好像那是因为盼望 drives the faith and the love，是盼望驱动了你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在天对圣徒们之间的爱心。但是也的确是如此。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良性循环的，我们之前是讲到盼望是基于信心的，所以当保罗在哥罗西书1:4这一类的经文让我们也看到你有了基于信心的盼望，你有这个盼望，因为你指望，你真的知道你在天上有基业，所以你更加确定你对你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你更加的殷勤彼此的服侍，你更加愿意去爱你的邻舍，为他舍己。我们也当为彼此舍己，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如果你不信这个的话，你不可能去爱你的邻舍，你不可能为彼此舍己。你必须要先相信耶稣基督为你舍己，你才能够去爱邻舍。否则那些你做的再多，那些都不是基督徒的爱，也不是基督徒的行为。 Anyway， 对不起，我又讲太多了，有没有问题？想法 OK。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的信心与盼望，还是回到罗马书17:21。什么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内容？罗马书4，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过的经文。从4:17，亚伯拉罕信心的内容是什么？他信的是什么？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其实在这段经节里面就正统改革中神学通常说对上帝的认识可以分为两种，认识上帝为创造者 creator， 认识上帝为 redeemer 救赎者。 OK， 或换另外一个，这个有点离题外，你可以借着自然神学你看到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你就无可推诿知道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了世界，但是光借着这个你没有办法认识God the Redeemer， 他是一位救主。你光看到世界只能让你无可推诿的说有一位创造我的上帝，可是你没有办法认识这位他怎么样拯救你，你也需要拯救的上帝。这需要他的，我们刚刚讲的是自然神学，如果你可以借着自然神学某种程度的认识这位创造者上帝，可是你必须借着超自然神学 special revelation 超自然的启示，只有借着他的话语你才能够认识 God the Redeemer 上帝拯救人。 Well anyway， 4:17这边讲到亚伯拉罕信的是叫死人复活，这是讲 创造者上帝还是拯救者上帝？拯救，使无变为有的上帝，这个是讲到什么？创造。OK， 所以他相信的内容，简单来讲，就是他相信这一位上帝，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OK， 第十八节这边讲到说，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有指望。我觉得这个翻译中文应该算是很好，我的希腊文不是很好，可是我看那个希腊文，我觉得这样子翻译应该是非常。什么是无可指望？仍有指望，或者大家之前读到这个，已经无可指望了，可是仍有指望，这是什么意思？情况看起来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心里仍然有盼望。嗯，我们可以这么说，亚伯拉罕如果他当时能够，这边一定是讲到创世纪二十二章嘛，已经没有盼望，上帝，亚伯拉罕 ，Yeah Yeah， 上帝，你，哇，听到上帝的声音很好，大家都觉得，哎，我昨天上帝有对我说话，我很渴望听到上帝的声音。哇，你去看圣经，大部分连上帝的子民听到上帝的声音，其实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干嘛？你带你的儿子，你所爱的，你独一的爱子，把他带到一个地方。我告诉你，你要把他干嘛？把他献给我为祭。哇，这就是上帝给他的命令，直接的命令。他没有说什么话，就带着他走。没有指望，指望是什么？你要做万国之父，而且不是借着那个第一个是什么？以实玛利，不是他，是这一位。现在你要献给我为祭的。哇，问题就是你，如果上帝的应许是真的，是要借着这一位，他的后裔要。成为你要成为万国之父，你的后裔要成为海边的沙，如天上的星星这么多。那么，如果我今天把它献为祭的话，照人看来，这个就是没有盼望。上帝的应许，他所指望上帝的应许，要如何成就呢？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世上眼见的盼望的指望是无可指望的，因为这个人要。他要上帝要你献这个你的儿子为祭，他既然献为祭，他是不可能再生小孩，不可能再生出。但是人有指望，这个是唯有基督徒才有的。这是一个我们之前讲到上一课所讲到，这个指望是只有超自然，你要看到自然的，你肉眼可以看到，手可以摸得到的，耳朵可以听得到的，这些都是你自然每个人都可以有的盼望。我希望我的儿子为我生下四个孙子，每一个孙子都上台大电机系，这个是你可以在地上就呈现的盼望。这个盼望已经没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把你的爱子，你独一的爱子，你把它拿来，你要献他为我为祭。Forget everything， 忘记你那些以后的在世上什么以后，已经没有这个盼望，但是他却因着信。仍然有指望，无可指望的时候，已经在地上的指望你全部都要丢弃的时候，他剩下的指望就是指望那位上帝可以无造成有，可以叫死人复活的上帝。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或者就简单讲，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指望。 OK， 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指望。或者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那边可见到的还算是什么盼望呢？我们当然是盼望，定义上就是不能见到的，你鼻子闻不到的，你手摸不到的，那个才叫真正基督徒的盼望。OK， 所以亚伯拉罕的盼望，亚伯拉罕的信心，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分不开来的。大家对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为信仍有指望 ，OK，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第二十节，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信心和盼望之间的这个良性的，因为他仰望神的应许，所以他的信心没有不信，反而增加，反而因着信心里得到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并且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并能成就，并能做成。所以如果你要有那基督徒的盼望，那个或者不合理的超自然的盼望，你必须有超自然的信心，你必须有神所赐给你的信心，不是你自己任何人可能可以有的信心。盼望和信心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Okay. 大家有什么想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亚伯拉罕的盼望。OK， 我们花一点时间，这个圣徒的盼望和圣徒的顺服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比较少讨论到的。我们回到那个提摩太前书四章那段经文，八到十节。我们是凭着信心成圣，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凭着盼望成圣。如果你没有盼望，你不可能成圣。亚伯拉罕如何顺服？成圣，我们在这边已经有讲了，重复的讲。有很多字眼可以形容基督徒的成圣，基督徒的成圣就是效法基督，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样式，顺服上帝，正如我们的主顺服他的父。所以成圣这个概念你可以用很多的字眼，顺服效法基督，甚至以基督徒来讲，说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守律法，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样式，结出圣灵的果子。OK， 这些都是成圣。如果你没有盼望，你就没有办法成圣。因为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亚伯拉罕如何顺服？因为他有盼望。他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有指望，指望那可以叫无变成有，叫死人复活的上帝。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盼望，而且他不真正的盼望那上帝会成就他的应许，他不会举起那把刀来。他会说，上帝你可能搞错了，以实玛利也不错，我带以实玛利来。他会说，他的意思，不过我认为上帝的意思应该是这个长子，我就找一头羊吧，或者找一头最 无瑕疵的羔羊。 no， 他没有说，他说上帝必会准备。 OK， 没有盼望你就不可能顺服。真正的顺服就是你本来按照你的本性，你本来按照你的意愿，你本来按照你的喜好，你完全不可能做的。可是现在你居然被赐予一颗新的心，你有他的灵在你里面。什么？以西结书36章，我要赐给他一颗新的心，然后我要把他我的灵放在他的里面，叫什么？他们可以遵守我一切的命令和律法。你可以成圣，你可以守律法，你可以顺服，是因为借着信心你被赐予一个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然后你有盼望。你没有这个真正的盼望，你根本不可能顺服的。我为什么要顺服？ Why？ 有什么理由要顺服？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讲的，每一个人最合理的判断，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盼望，就是什么？吃吃喝喝吧，明天就死了。最笨的人就是不吃吃喝喝的，因为你没有明天的盼望，你当然应该尽量享受你在 现在可以享受的，你不这样子享受，你只是很愚蠢的。但是你之所以有盼望，你就不像那个愚蠢的财主，路加福音十二章那边的，你就不会像他讲说，哇，我今天积财积的这么多，我可以享受世上的美事，那些你都是带不走的。那些你都是带不走的，对没有圣灵的人来说，正是我现在在世上不顺服上帝，抵挡上帝，任凭己意，享受我要享受的，我要有小老婆，我要胡作非为，我要贪污，我要占邻居的便宜，这都是最好的理由，反正这些我都带不走，没有明天。但是正是因为我们不像那个，我们基督徒不像那个愚蠢的财主，我们的财富是积在天上的，而我们成圣的道路不是因为我们成圣或者我们顺服，因为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而赚得进到天堂的门票，而是你要得到天上的赏赐，你只有走那条窄路，因为这是上帝命定，上帝设计你要走的，我要效法他儿子的样式，因为他儿子在你前面走了这条路，所以你也必须走这条路。你能够走这条路，其中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知道那个路的尽头，你会得到天上的赏赐。你的要在为你们在仓库里面堆积财产吗？不是 ，No， 你们要堆积的财产是在天上的财产。Lay up for yourself treasure in heaven， 是在天上的财产，不是在你现在库存的财产。如果没有天上的财产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顺服。基督如何顺服？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我们时常提到的经文。他如何上十字架 ？He looked forward to 摆在他眼前的喜乐。他仰望，他确定他父，是因为他摆在眼前的喜乐，所以他上了十字架。如果他没有这个盼望可以 look forward to 可以仰望的话，他经文讲啊。他不会上十字架，他是因为这个摆在眼前的喜乐，就轻蔑了十字架的羞辱，上十字架。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感想或者问题？或者这几节经文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 Yeah. 这样来讲，信心越大，就自己的盼望就越肯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有盼望，你要有喜乐。你没有盼望，你就没有喜乐。你要有喜乐，你就要有盼望。你要有盼望，你就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的话，你就要怎么样？我信耶稣，我好喜乐。来，大家 ，No， 你就必须认识他，没有其他的道路啊。你的信心要有基有根，你们中间有人有家人现在经历极大的苦难，可是如果他是上帝的儿女，在苦难之中他会有喜乐，他会有盼望，因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叫他正面的思想，你叫他来跟我一起举手拍手，我们一起，一点都没有用，除非他真正认识、相信、爱他的主 ，right？ 所以到最后。Carol 讲，我们的盼望是基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基于什么？人未曾听见，怎么能信？人能信是因为什么？基督的道，你必须认识他的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这段还没有，或者顺服与盼望之间的关系，你必须要有真正的盼望，你才能够成圣，你才能够顺服。否则那些都是苦行的，保罗说那些苦行的那个刻苦己身到最后对属灵到成圣那个是没有意义的、okay. 所以我们一再的就是这个系列，不管是 我们的查经班或者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或者我们的讲道，一再的就是你要回到这个上面。我们不是在这里说一连串的笑话，我们不是在这里让你讲一些人生大道理， 你还是要回到上帝的话语。你可以评估自己或者评估周遭的信徒，他是不是真的是得救了？他是不是真的有上帝的灵在里面？其中一个就是他想要读圣经，你懂我意思？就这么简单嘛，没有。如果他不想要读圣经，这个是，或者他对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督责彼此、鼓励彼此一个最好的警戒。 可以多讲一下那个，他说仰望神的应许，然后满心相信神的应许，跟做那神的应许，就可以再多讲一点。就是应许在这个中间是， 因为。那个亚伯拉罕他相信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就重复一再出现，你要做万国之父，你的后裔要多如海上的沙，天上的星比还是你数不清的。他相信这个必会成就，所以当他拿起那把刀的时候，我之前讲到好像讲过，他之所以能够拿起那把刀之后，对上帝讲的，他要我献这个儿子为祭，上帝 也真的相信，他也真的相信我要做多国之父，万民必因我得福。所以如果你两个都要相信，唯一一个合理的，这里就是合理的结论，我们用我们的判断力，上帝赐给我们的逻辑，合理的结论是什么？他的信心的内容是什么？或者应许是什么？上帝叫我拿刀杀我的儿子，上帝应许我必然是借着他，不是以实玛利，会成为万国之父。什么？他会叫死人复活。就是这是唯一合理的，他会叫以撒复活。我要，当我们知道最后会有耶和华的使者说，你一点也不可伤这童子。所以我们都知道创世纪二十二章最终是指向什么？哥哥他嘛，你的儿子，你独一的儿子。你所爱的， 所以就是信心就会有盼望，你只要有盼望，你就会幸 福。呀、yeah, ，一定是这样子。对，周姐。 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讲了以后，我就觉得最近很多这些福音教会哈，或者信徒小组，他们出发点是给了一个，因为你说信心、盼望是基于信心嘛，他们的出发点是给了一个盼望，上帝的拯救在那里。 对，哦，我们超福气的不是吗？在这里，我们你看我们福气小组多大。周姐讲的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就是一直叫人有喜乐有盼望，你有福气有幸福，你信耶稣就得福气。我要这某些程度都没有错，的确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传讲那福好消息福气的内容，到最后都是空虚的。当你们中间有人现在在经历极大的苦难，你试试看嘛，你到那个小组里面，你看你能维持多久。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所有的问题都在十字架上已解决，而且你将来所领受的那个大的盼望是多么的具体，多么这个是只有最不合理的信仰，只有超自然的信心你才可能有，你才可能有这种盼望。 他们的目的就是叫人来教会，但是问题有时候你不是来教会，你要来耶稣基督面前，对不对？ 是 OK 好，我们现在先不要，我们最后一段我要稍微讲一下。没错， Carrie 讲的没错，可是我们对这个都很熟悉，所以今天我们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主，只有凭着他的话语认识他，凭着圣经认识他是这么重要。其中这个路加福音是我写十二章最后这一段，二十五应该是十章，这边是讲到那个文士来问耶稣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和爱邻舍。 你注意，特别在路加福音，这个跟盼望有什么关系？你照着去行，你离什么上帝的国就不远了。爱上帝和爱邻舍，这个也是我们成圣，你可以用这个来叙述我们的成圣顺服。最大的诫命，所有的诫命都在这个诫命之下，爱人如己。我们顺服也就造就了我们的盼望。他甚至可以对文士说，如果你照着这样去做，你就离上帝的国近了。 OK， 所以最后这一段大家回去可以看，如果有问题我们下礼拜可以再讨论。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盼望是如果没有你叫你儿子复活的大能在我们中间动工，我们根本就不能够理解这盼望多么的深刻，这盼望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实用，不是空虚的。主要就照着这个你的话语，让盼望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就真真实实的每时每刻的都动工，也准备我们的心，也祝福麦牧师的今天带来的讯息，也准备我们心，因为今天我们要领圣餐，就是你儿子的身体，你儿子的血。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